我不懂你的意思，是我不懂你的心意。为何每段日子误会了我的挂意，怎去可以给我一次不断尝试，从来无意令一切终止。用半天讲我的意思，用半天写我的心意，仍然风未停止，尽是抹去的美意。讲了多次，写了千次，仍是不可以。人疲倦了，为只为今天。不见面的你怎会知，不见面怎去解释一次，言行像个疯子，又似是白白浪费心思。当有一次我的意思，当有一次到我的心意，才来后悔未迟，并发现我会有你的需要，我爱得太肤浅。为何每段日子误会了我的挂意，怎去可以给我一次不断尝试，从来无意令一切终止。用半天讲我的意思，用半天写我的心意，仍然风未停止，尽是抹去的美意。讲了多次，写了千次，仍是不可以。人疲倦了，为只为今天。不见面的你怎会知，不见面怎去解释一次，言行像个疯子，又似是白白浪费心思。当有一次我的意思，当有一次到我的心意，才来后悔未迟，并发现我会有你的需要，莫爱得太肤浅。不见面的你怎会知，不见面怎去解释一次，言行像个疯子，又只是白白浪费心思。当有一次我的意思，你将会找到失落梦儿，才来后悔未迟，并发现我会有你的需要，莫爱得太肤浅。如能共我见面，定会让你爱我更多一点，令昨天胜今天。